变过。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一讲呢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血小板跟脑血管病的关系。因为这个血小板在我们身体里头啊，是每个人都有的，它是血液中的最小的一个细胞成分，所以在血液中的数目呢它是比较多的，它这个数含的数量也不到红细胞的十分之一，但是它的功能特别重要，有一些促进血液凝固的化学物质就成为血小板的因子。所以为什么说血小板重要呢，就是主要它这含有一个促进血液凝固的化学物质，在微循环中它被红细胞挤向血流柱的周围，沿着这个血管壁这个附近在流动。在正常的循环中啊，血小板处于静止状态，用显微镜下看这个血小板啊，可以融入血管壁的内皮细胞，当内皮细胞脱落的时候，血小板还能够沉浸于这个下面这个留下的空隙，因为这个细胞内皮细胞脱落了它就有个空，这个血小板就可以沉浸在上面，因此血小板保持血管壁的完整它就有重要的作用啊，因为你这个有脱落了的那会儿要是空着的话，那不好的东西就要沉浸进去，它能够在那儿补位。血管破裂的时候带来出血，这时候血小板就粘附在破裂的血管壁上，然后随着它呢就被激活，这时候激活以后呢，它就活化的血小板由这个盘子形状它就变成了球形了，然后互相粘在一起聚集成团，就成为血小板聚集的血小板可以把颗粒的内容物释放到细胞外因为它释放的都是什么，都是血液凝固的化学物质，所以呢它就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因此血小板它参与止血和凝血的过程，防止了血管破裂时候带来的大量的血液的流失，对人体有保护的作用。那么在病理状况下呢，血管壁呢可能有损伤，但是未断裂和出血，这个时候啊血液发生凝固就没有什么意义，它是一个只会带来血液循环的障碍，因为它这个发生血液凝固就不是正常的，像我上面讲的正常的情况了。这种在流动的心脏或血中的或者是血管中的血液凝固成固体形状的过程中，就成为这个东西是血栓了。所以形成血液 团块固体的就成为血栓，血小板在血栓形成中就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呢，血小板它这个粘附于受损伤的血管内皮表面，它聚集沉积成像这个梁柱状的形状，就是一个小梁。这个小梁周围呢就有很多的白细胞粘附，小梁之间由于血小板激活的凝血因子起作用，有网状的物质像纤维素形成，这个网眼中啊就充满了红细胞，最后这个块儿就逐渐的扩大，就使着血腔啊，就使着这个管腔啊阻塞，血液停止。所以血小板的聚集是血栓形成的第一步，特别是在某种正常或者病理条件下，血液有容易形成血栓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什么？就称为是血液的高凝状态，也称为血栓前的状态。这种血液的高凝状态的发生，跟血中的血小板的数目增多，还有血小板的粘附性和聚集性增加，血中的凝血因子，我们叫做凝血物质，就是凝血因子，它这个增加就有关系了。它增加多了，这个就容易形成血栓，胎盘和子宫的分离，这样这个血液呢较快的凝固，防止这个在生孩子的时候失血过多。在病理状况下呢，这个血液的高凝状态啊，就见于动脉硬化，还有糖尿病，还有就是创伤手术、深部的静脉血栓等等这些病。当这个检查的时候，病人的血液凝固性增加，血小板又被激活的现象，高凝状态不是血栓的唯一原因，血管的损伤和变性、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度增高，这些因素啊，它都不是单独存在着，就共同存在。一般来说呢，高凝状态有三种临床结果，一个就是无明显其他诱因下自发的一个血栓形成了，就是有的人说我是我什么毛病也没有，没什么感觉，他有这个高凝状态的存在，所以他就在没有什么情况下，没什么后果的情况下，他就没有明显诱因就自发的形成血栓。第二个，在某种诱因的时候就引起血栓形成，这些诱因是什么？就是你长时间的不活动、创伤、手术等等。第三个就是只在检查血液时候发现你有高凝状态，可能终身都没有血栓形成，因此高凝状态有容易形成血栓的这个趋向。在你有动脉硬化、在糖尿病的情况下，及早的发现高凝状态，及时的进行抗凝治疗，可以防止血栓形成以后形成的严重的后果。因为血小板参与血栓形成的过程是通过粘附、聚集、释放三个阶段，最终呢它就血液凝固和血栓形成。所以针对血小板有这样的变化，我们了解这个血小板这种正常情况下还有病理状况下的特性，因此我们在预防上呢就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那血小板呢它有这样的情况，那它跟脑血管病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个血小板存在在血液中，它很小又没核，所以它在血浆中啊所以它和血浆中的纤维蛋白原、凝血酶原还有凝血酶等等，它有止血的作用，凝血的过程起到主要的作用。聚集是血小板的生理功能之一，在血液流动啊、止血啊和血栓形成的过程中，它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啊，国内外的一些这个研究专家们研究就表明了，血小板的聚集性增加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来，国内啊就也特别注意这个因素了。也有报道，血小板它聚集性越高，脑损害的程度就越重，体征也就越明显。所以有的学者在电子纤维性下就观察了，说健康人和高血压以及急性缺血性脑中风的人的体内循环中血小板聚集的情况，就看这些的情况，结果就发现呢，这个血小板聚集性以健康人为最低，所以健康人呢是最低的，他基本上不在一起聚集或者是形成血栓，高血压次之，然后脑血管病人最高。这个三者中有显著的差异，表明了缺血性脑血管病人的血小板的聚集数它聚集性最高，也就是说什么，它最容易形成血栓。 还观察到当高血压的血小板的聚集性增高的时候，常常发生一过性的脑缺血的中风或者是脑血栓形成，并且认为呢血小板聚集的测定可以作为脑血管预测的项目啊，这是现在就是非常重视这个了，对长期高血压的病人啊，动脉硬化的病人呢、啊、有中风倾向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测定血小板的聚集性可以预测他脑血管病的可能性有没有多大，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指标。就因为这个因素，所以我们有这个血小板聚集性增加的病人啊，一般在长期的用阿司匹林啊。阿司匹林的用的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它可以使血小板的聚集性减低，然后是解凝。这研究表明了血小板的聚集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所以老人经常患脑血管病和心梗，在生理条件下。这个循环内的血小板啊不发生粘附和聚集，基底膜暴露，即使发生了血小板的聚集，随之血小板本身就发生释放的反应，所以它不起什么作用，就能够使得血小板呢互相聚集。高血压的病人他不是这样了，如果血流越急的血管内的内膜越容易受到损伤，一旦断裂了，血小板就容易发生粘附啊聚集的反应，就可能形成血栓。所以血小板聚集性高是一过性的脑缺血中风和脑血栓形成的重要因素。脑出血的时候血小板的聚集性降低，所以从这个这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大家就可以看到，血小板聚集的增高可以作为脑血栓形成的和一过性脑中风形成的危险因素。目前呢就临床上已经利用测定这个血小板来预测脑血管病已经的发生，在国内啊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重视。而我们平常呢对这一项血小板的聚集的问题，血小板的问题跟脑血管病的关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它是生成血栓的一个最启动的最早的一个环节。如果在这个环节你注意了，那么这个血栓的风险性会减少。就像我们现在很多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这个中风啊等等这些病的病人，经常给你适当的用这个阿司匹林来预防是一样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那么我们的祖先呢很早就知道了啊，这个它的药用啊是性能啊是非常非常好的。你比如这个不管是最早的一本神农本草经啊，说它这个列位365种药列位上品啊，可以有毒无毒有效，可以久服啊，还是以后的本草纲目、现代的中医大辞典以及中华本草，这些书籍医学书籍中大量的都引用了这个灵芝，在临床上都表明了它对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甚至疑难杂症的在预防上减轻或者消除症状，以及促进自愈能力和康复能力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现在医学的研究啊就表明了灵芝它有十大类150多种，特别是其中的有一些像水溶性的高分子的灵芝多糖，像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然后多肽类的物质、生物碱、生物总碱、甾醇类的东西、酶类的东西，以及18种氨基酸和14种微量元素和多种维生素 B1 B2 B6 等等。那么这些物质呢还有就是天然的有机锗，还有是钾元素、镁元素，这些碱性元素。综合起来讲呢，就是经常用灵芝双向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那灵芝呢现在被认为是这个我们人体的免疫稳定平衡的一个载体，用的时间越长，它双向调节免疫功能，双向调整我们的新陈代谢，双向这个促进我们身体功能的稳定，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现在国内外对灵芝的研究啊，就认为灵芝所以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因为它 通过了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之间的互相作用，调节我们体内各个器官的功能活动，使它适应内外环境的改变，而减轻各种内外因素对身体的损害和致病的因素，这样提高我们的抗病能力。同时它在这样的过程中，调节的过程中，它又很好的保护我们的重要器官，比如我们的心啊、脑啊、肝啊、造血系统啊等等。所以它在这个整个在应用的过程中呢，就对我们的身体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而对糖尿病的病人，特别对这个血小板积聚的病人，那灵芝多糖就有非常好的这个解能的作用。哎，可以啊，还有灵芝酸啊，可以很好的把这个坏的胆固醇去掉，好的胆固醇升高，抗动脉硬化。再有就是灵芝多糖，它本身就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胰腺的微循环，使得自动的受损伤的了的胰岛的 B 细胞，而使它们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使血浆中的胰岛素水平提高，而使血糖下降。血糖下降对于血液这个黏黏糊糊的状况就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另外这个灵芝多糖呢，它可以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而使着这个血氧能力增加。再有它可以改善红细胞的变形能力，这样使它通过很细的毛细血管，还就是把养料和氧气带进去，把这个废物带走，增加了我们身体的自我清括能力，就是去除毒素的能力，而使我们呢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这样呢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特别是这个血小板的聚集，因为灵芝啊它双向调整，只要你超过了不是生理过程，那么它就去干预。它就会很好的来调节它，你比如使它的变形能力增加，使它不在一起黏黏糊糊的，血糖下降啊，血脂下降啊，纤维蛋白盐不沉积啊，另外内皮细胞得到保护啊，像这些都可以在预防血栓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前方，追逐我的理想。